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好啦，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歌》噶，咁多谢各位嘅支持啦。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啊各位嘅加入嘅。咁近日咧，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就推出一个叫《猜情寻》嘅新闻时事嘅资料搜寻嘅节目，就系由咧新闻部嘅名记者方东升先生咧，就系领衔啊，同埋一班记者啊同埋幕后人员咧系做嘅。咁一个反应咧，据说就相当之热烈。咁喺香港咧，系引起广泛嘅讨论。咁因为咧，即系而家香港特区咧，你都知道新闻啊、传媒嘅生态啊，就引起好大嘅议论，同埋咧俾人批评。咁难得有一位方东升咧，系以一个相对系几专业嘅一个精神咧，去将以前嘅香港基建大事咧，系重新抽丝剥茧，同埋咧加咗一啲新嘅访问咧，这个新闻嘅专业嘅精神咧，系令人哋非常之佩服嘅。即使咧而家唔理佢咩政治气氛等等啊，咁尤其咧佢做咗四辑啦，第一辑咧都相当轰动噶啦，这个咧国际新闻添啊，就一九七三年七月这个李小龙咧之死，第二宗咧就系毛特儿彭楚莹喺1999年咧被发现咧系骷髅骨咧系伏尸于系油麻地一栋大厦嗰个住所，咁咧呢个彭楚莹咧系被揭发咧系。当时的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的一个方万生的一个是情人。这个彭楚莹案他也做了一集。另外就是双氧水的个骗案。这个相对就没有那么多人关注。另外就是1996年这个白仙岭大火。这个都是殖民地时代。冯耀京中学的一班学生和先生就走去远足的时候爬行山。咁呢就期间呢有一些学生是用打火机呢是涉嫌是食烟。咁呢四件猜情寻嗰个新闻的嗰个重新去访问呢，咁就呢件就引起社会多个争议啦。咁尤其是李小龙先讲李小龙咁方东升都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嘅，譬如话请翻嗰阵时嘅法医官或者好难得嘅，就可能系无线电视本身佢有大量嘅新闻嘅档案嘅影片攞翻出嚟呢个系佢独家嘅嗰个资产啦，同埋咧系揾翻当时嘅关键嘅人物丁沛咧出嚟做专访，咁啊喺丁沛口中咧得到一句说话，咁系佢中意我噶嘛？嗱，呢个咧就系丁沛以前咧，据我所知咧就未有咁明白讲过嘅。咁咧，1973年李小龙被揭发系死于丁沛女士嘅所谓嘅香闺咧，嗰阵时啲人都系估下啊，觉得佢哋两个咧个关系咧系情人或者非常之密切，但系因为嗰阵时李小龙有老婆啦，有仔女啦，系嘛，咁啊可能咧就唔系咁容易咧讲得明白。咁而家咧，丁沛话系佢中意我噶嘛。一个咁嘅人点会冇人鍾意嘅呢，好吧，咁而家呢个系比较系一个叫立此全照啦。咁但系李小龙个真正嘅死因呢都冇100%嘅明确。咁呢就有一啲医生呢话系呢个系多数系死于癫痫症又或者脑充血又或者佢练功嘅时候呢系用电流系这个呢击打个身体咁样呢是导致呢佢不胜负荷啦。呢啲其实都唔系一啲咩新嘅资料嚟嘅。咁另外嗰、那个八仙岭大火呢矛头直指呢案中嘅一个呢即系好讽刺嘅呢就是、叫张润恒。佢亦系受害人之一。佢当时呢事发嘅时候呢亦都被一啲同学指证呢系佢上山前后有咧用打火机食烟，有同学咧就话睇到佢着一件蓝色同埋白色嘅间条衫咧，系上咗山之后一路行一路食烟，所以被指为咧系引致大火嘅元凶。但系后来张润恒咧系以一个叫做创伤嘅斗士嘅个姿态出现，并且赢得咧个十大杰出青年。 咁所謂驚爆真相咧，亦都唔係話太多嘅驚爆嘅。呢啲嗰陣時係報導過噶啦。啊，只不過咧，即係比較諷刺咧，就係張潤衡咧，而家當然已經係大個仔啦，同埋成班同學。佢咧最近咧就喺美國嗰度咧係結婚，係延開數十席大宴親朋。咁咧就被而家嘅網民嚇，而家嘅網民好多都係1996年未出世嘅。啊，佢哋重温之下，而家呢個社交媒體嘅世界咧，就當然會啊。就有另一種睇法㗎啦，指責嗰陣時啲教師啊等等，呢個都顯示咧喺2025年嘅香港同埋1996年啊殖民地時代嘅香港啊，社會嘅價值觀啊，同埋對於生命啊、人際關係嗰個睇法咧有好大嘅唔同。啊點都好咧，啊呢件咧係一件啊係好事啊，咁就希望咧，即、就、係、是、我就覺得呢個猜情尋咧就好似 Netflix 咁，做完 Season 1咧就繼續有 Season 2同埋 Season 3。啊，咁季節咧一路做落去，因為咧香港講到話戰後啊嘅奇案咧，係遠遠唔止呢三單，啊，尤其係引起咧社會咧係轟動嘅，係關於人權啊等等，係嘛？咁咧就嗱，李小龍嗰單咧就其實就當時啊在場嘅周文懷啊已經咧不在人世，咁變咗咧係得丁佩一個人咧係一個。目擊嘅證人啦，或一個在場嘅人士啦，係嘛？李小龍死咗啦，周文懷亦都去世啦，咁只能夠話信住阿丁佩嗰版本。但我覺得咧有一個點好關鍵嘅，就係、是、你知嗰啲人係好曳嘅，喺度咧傳咧話李小龍咧死嘅時候咩一柱擎天啊，啊嗰、那個生理狀態有異常人啦、啊，甚至嗰陣時《今夜報》香港一張色情嘅小報嘅老闆黃世瑜叫阿樂。就咧賄賂咗大約係$100，係俾廉房一個女工咧，係走咗入去咧，影咗張李小龍嘅遺容啊！咁啊，阿樂嗰陣時親自入去，揸住個相機。阿樂嗰陣時話咧，佢曾經想掀開嗰塊布啊，係去睇下李小龍啊，啊嗰個下身啊嗰個狀態嚇。咁咧就我當時就問過阿樂嘅，我話你睇到啲乜嘢嘢啊咁？咁阿樂咧就笑而不答，但系咧嗰陣時《今夜報》係獨家影咗李小龍喺殮房啊，啊嗰個遺容出嚟，可見呢件事咧係幾大嘅轟動。嗱，我覺得即係由新聞學嗰個角度嚟講咧，呢一集你要咧解釋好多人啊，啊心裏邊問李小龍死嗰陣時嘅生理狀態係點咧？佢應該咧就訪問嗰陣時救護車，佢話9:45先有救護車同埋醫生嚟到李小龍啊。啊，即系嗰、那个嗰度个大床啊，即系阿丁佩屋企个大床嗰度嘛。你要将李小龙嘅遗体又好，个身体又好搬上救护车送医院咧，啊咁要两三个人啊，系要扶起啊。咁啊，我就会问，如果我系观众嗰阵时，李小龙瞓喺丁佩嗰张床，据丁佩话佢喺出边客厅嗰度睇报纸，系一路咧都冇同阿李小龙有任何啊密切嘅接触。咁李小龙嗰阵时喺床嗰度有冇着衫嘅咧？系咪净系着条底裤咧？系抚我咧，定系系仰我咧？定系嬲件睡袍咧？定系衣衫整齐咧？嗱，呢个系最关键。如果佢嗰阵时系着住件恤衫，系正如丁佩女士所讲，喺出边梳化咧，系同阿周文怀等三人倾一偈，哎呀头痛啊，咁头痛啦，我就俾咗粒头痛丸俾佢食，咁你入我房嗰度瞓啦，入我房嗰度瞓咧，就李小龙应该咧系衣衫整齐咁瞓喺度。就瞓到咧，周文懷離開，然後阿丁佩女士話：啊，點解咁耐冇動靜嘅？入去一睇，已經冇咗呼吸啦，係嘛？係嘛？咁因為咧，如果你要同佢著翻衫啊，有任何人要同一個男人喺昏迷或者死亡之後咧，係由赤裸著翻衫咧，冇兩至少冇兩個男人咧係同佢翻身係做唔到嘅。啊，呢個咧係應該咧。是有一啲嘅佐證咯，嗰度有新聞傳播學，我唔係吹毛求疵，係咪啊？阿鮑生，你有冇睇過呢幾集啊？ 我冇睇曬，不過即係頭先你講嗰四集咧，我就有個角度我想問嘅，我問唔係問你，我係問翻方東昇或者即係 TVB 嘅新聞部啦，佢哋去取材啊，去做呢個猜情尋咧，嗰、那個原則係乜嘢咧？或者我英文叫 criteria 係咩先？譬如我舉個例 ,Netflix 亦都有一套好出名嘅紀錄片啦，就係、是、講英國2017年啦 ,Grenfell 嗰個大廈嘅大火。咁裏面呢就係、是、由裏面去講呢場大火開始嘅時候 啊，嗰種蔓延嘅程度，嗰種恐怖，跟住抽絲剝繭去講翻咧，究竟呢場大火點解會死咁多人，同埋點解原來事先咧已經有警告話嗰啲建材啊，即係建築材料咧係易燃嘅，點解仲會有建築商可以售賣同埋使用？嗱，背後做完呢一集好引人入勝，技巧上咧亦都好高。但最重要一点是一个公众的利益，同埋里面揭露了一些政府的疏忽或者是那个监管的失败，从而最后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件事不要再发生嘛。那这个就是新闻学，我不要说至高境界，我觉得是一个最重要的方向，就是你取材的时候有没有价值。那譬如说刚才那几集里面，当然李小龙是国际知名人物，咁對於佢嘅死，大家公眾引起興趣，或者從一個市場學角度擺佢第一集冇問題。咁跟住咧，其實彭楚瑩嗰單懸案咧，嗱我就覺得裏面隱含咗有一啲咧就暗示，甚至喺坊間其實都傳言噶啦。因為咧，究竟嗰個當事人嘅情人咧就係陳方安生當時嘅政務司司長嘅兄長，究竟有冇利益衝突，背後有冇包庇，警方有冇咧疏忽，諸如此類。啊，里面呢就算没有讲到明都有这样的意思。而第三集双氧水，咁当然啦，这个你可以标签或者甚至肯定它是一个呢即是邪教组织。咁里面呢，因为这个牵涉公众利益嘛，这集我反而觉得呢是最有价值，但是呢就最少回响的。咁跟住八仙岭，八仙岭呢亦都是有价值的，因为呢里面牵涉到一个学校的旅行的安全啦，一个山火的危险啦，同埋咧去歌颂翻嗰两位老师，即系舍身忘己嘅精神啦。好啦，咁跟住其实我就问一个问题啦。其实仲有好多其他值得去讲嘅，或者系值得去取材嘅，或者系里面咧都系牵涉到公众利益嘅。咁究竟佢哋之后会唔会去选择咧？嗱，因为未出街我唔知啊。但系我觉得即系呢一点咧系新聞學裏面，或者是作為一個記者咧，先考慮，唔係你個技巧做得幾好，係你選材做得點，即係唔係話你做嘢嘅刀工啊，切嗰塊肉咧切得如何出色，係塊肉究竟本身值唔值得你切，定係嗰塊肉係已經腐爛咗嘅啊，或者係呢塊肉咧係已經咧就發臭嘅，咁你個刀工切到幾好咧啊，你跟住咧調味點樣出色咧，啲味菜咧都係冇價值嘅。所以其实跟住落去呢，其实我係好期待睇下究竟方东升呢跟住落去嘅取材或者呢个叫第一季呢完咗之后呢，究竟佢我哋去总结一下，究竟佢揀选呢个新闻题材嘅criteria 系乜嘢囉，陶生。 呢个呢佢編輯自主啦，係咪咁我哋公众呢係冇权呢去質疑啦，即係话我哋俾啲鼓励啦，做咗四集呢都相当之好啦，希望佢第一季截完啦。系咪趁住呢一个乘胜追击咧，应该添食啦。 系啊， 咁啊添食咧，有啲乜嘢其他嘅奇案值得做咧？例如你话八仙岭张润恒啊，佢系点都好，我唔相信佢系有心啊，系带住嗰啲打火机啊，系上去放火啦。啊，就算嗰度有人食烟啊，嗰阵时呢班放瘟仔系嘛，你当佢白验啫，无心之失啦，系嘛。 嗯。 咁但系到咗2000年，香港入境事务大楼。有一单是蓄意纵火的谋杀案，甚至恐怖袭击。个凶手叫施君龙，是导致入境事务处高级入境主任梁锦光同埋另一个争取居港权的人士叫林小星是当场烧死，50人受伤。施君龙其后谋杀罪是成立。后来呢就初初被判终身监禁。点知在2005年就获改判误杀罪。判刑改为监禁八年，而且有三分一的扣免。跟住佢喺2005年咧就刑满出狱，即系话两条人命，烧伤50人喺个监里边只系坐咗5年。 嗯， 呢个咧系由今日嚟睇咧系构成恐怖袭击。啊，当时咧佢就刑满咧系遣返中国，只但系呢个纵火犯咧就喺6年之后。被中国公安机关咧系批出前往港澳通行证，前来香港定居。嗱呢件事咧，我就觉得咧好值得方东升先生同埋毛子，因为你做咗八仙岭在先啊嘛，系嘛？嗱，但系两单都系咧火灾，一单咧系无心之失，吓都嗰阵时都话俾人话咧系纵火，呢单系蓄意嘅纵火，坐咗5年，就咧俾当时嘅特区政府咧。是踢走返大陆。但是 就竟然2011年获中国公安机关批出港澳通行证。嚟咗之后，你话张润恒就做咗十大杰出青年啊，嗰啲创伤嘅嗰啲人道嘅组织啊，嗰啲董事啊，变咗国际知名人士啊，系嘛？咁呢一位啊，施君龙啊，都后来都成为社会知名人士喎，系嘛？佢嚟咗香港之后咧，就做一个叫家庭团聚互助会啊嘅董事，而且喺2014年嘅二月，呢个施君龙咧系参加一啲咧政治嘅活动，就系咧反赤化、反殖民啊，有一班嘅群组嘅时候去游行咧，施君龙对佢哋破口大骂，话做英国嘅走狗，应该去咧英国、去美国，就唔好留喺香港，系嘛？咁咧就都喺个政治上咧好活跃啦。呢个咧就疑点咧，我就觉得第一，明明系中国香港特区政府驱逐出境，点解佢可以翻嚟？第二，点解咧系谋杀罪判咗终身监禁，后来可以改误杀，只系坐五年，两条人命坐五年。我哋对比起47人案啊，好多而家放咗出嚟嗰啲咧，佢哋冇杀人，冇纵火啊，虽然系犯咗国安罪。在里面坐了四年几，是不是？有一位暴动罪的叫唐英杰，揸着个电单车在那里横冲直撞，是亦都没有人命，是判九年半。这些判决相对于这个施君龙是极之重。但是为什么特区政府你说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的入境处是没有拒绝中国公安是怼呢个施君龙翻嚟嘅嗰个权力嘅咩？有冇咧？嗱，呢个系咪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咧？系嘛？呢个基本法咧系讲明系国防同埋外交咧先至系归中国。点解一个纵火犯咧系已经咧 convict 咗系谋杀罪同埋误杀罪啊？你可以俾翻佢入嚟咧？你而家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系用呢个叫 ICE 移民处嗰度咧，系捉嗰啲非法入境者。都优先是捉那些是曾经有罪案记录的人，包括是抢劫，都未至于杀人，是将他们赶走，从此不会再给他们回来美国是申请定居的。这个里面是不是说这个口口声声这个猜情寻埋很多疑点呢？这些疑点呢是为什么我说更加值得做呢？那四宗呢第一季呢是跟中国呢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嗰阵时咧，喺香港系殖民地，同埋咧，1999年咧，都系一个咧叫彭楚翼同埋咧方万生之间嘅故仔。嗱，呢一单施君龙咧，系同两地啊，你而家融入大湾区啊嘛，两地嘅移民政策咧好有关系，系嘛？尤其系咧入境处嘅部门。嗱，另外一单咧就系呢个蔡天凤人头汤里边咧嗰个咧，而家喺度咧。拉咗嘅嗰两仔爷就叫宋邝球，系嘛？邝球咧系被指为咧呢个谋杀蔡天凤啊，系一个主嫌。佢个仔咧叫邝广志，啊，而家一样咧系俾人咧告紧谋杀罪。但系邝广志2013至2015年咧喺麻雀馆嗰度曾经偷窃一啲金饰同埋金块。2014年、2015年咧以男同志身份咧交友咧，用咧识咗嗰啲男同志咧。就转售黄金逃利，涉款咧500万，被警方咧拘控。点知咧就弃保潜逃，弃本潜逃之后咧，2016年被警方通缉。之但系邝广其喺通缉期间咧，弃保潜逃咧被查明咧系曾经多次有出入中港境嘅记录。咁啊，通缉到底有冇呢个效力咧？你而家香港都喺度通缉紧海外啊一啲人啊，呢个系咪涉及啊？中港兩地嗱，而家你香港融入大灣區嗱，呢個利益同埋呢個咧，對於香港人嚟講咧，嗰個你係咪話更加貼地同埋值得關注咧？嗱，即係我自己問問題而家，你可以唔做噶，唔緊要噶， 唔緊要。所以點解我一開始咧，我唔係討論嘅做得幾出色，或者方東升咧點樣啊嚴謹啊幽默啊，同埋咧佢有金句。最重要是个取材，因为呢你都知啦，其实而家香港嘅电影特别是讲到警察嘅呢绝无仅有啊，尤其讲呢个近呢十年八载嘅警察，无论佢破案好 卧底好都冇晒呢啲电影啦。咁淨係有乜嘢呢，就有97年之前啊，譬如话写香港嘅殖民地时代嗰啲贪污啊，就算九龙城寨啊，其实都系讲緊嗰个呢个拆九龙城寨之前呢嗰段嘅殖民地背景啊，有呢个九反之地。所以大家已经知道有一个潜规则呢，就系开电影嘅时候呢，如果你要写警察，只能写97前嘅警察，仲要写97前嘅警察嘅腐败，或者里面呢嗰啲嘅乌烟瘴气嘅嘢，咁你就先过到审。咁而家呢个新闻嘅猜情寻系咪亦都系同一个原则呢，即系话所有嘅原案或者系叫做你解唔到嘅谜呢，全部只能够系写97年之前特区政府成立之前港英政府佢哋口中嘅话殖民地时代嘅原案先至可以呢做呢个题目呢。因为其实如果你讲近年呢，除咗你头先讲蔡天凤系嘛，同埋头先讲个施君鸿案，其实仲有一单黑警好出名嘅，就叫徐步高事件。网络上面好多人啊都已经呢就中间提出咗好多疑点，因为佢喺2001年到2006年期间呢之后被揭发呢牵涉三宗啊，几条人命嘅命案，里面仲牵涉警杀警夺枪啊，细节我唔讲啦，呢啲咧上网大家睇得到嘅。但亦都有传言咧话徐步高嘅案件系碰不得嘅，甚至咧有人话咧喺网络上边咧你唔能够再讲，再讲咧有人会警告你嘅，或者收到一啲莫名其妙嘅信息咧啊，强烈劝喻你唔好再追查落去。咁因为里面牵涉到咧系97年之后嘅警队啦，同埋里面咧有即系。殺警啊，奪槍啊，所以警方調查之後呢亦都諱莫如深喎，裏面嘅嘢啊，有人呢就覺得呢裏面呢會唔會仲有啲黑幕啊，或者不為人知啊，徐步高後面仲會唔會有其他人啊，一個警察可唔可以做咁多事殺咁多人啊，佢嘅動機又係乜嘢啊。徐步高案唔牽涉到咩港獨啊，咩抗爭啊，恐怖分子啊，佢只係一個黑警。咁但係究竟方东升喺第一季里面嚟緊会唔会做徐步高案呢，我觉得係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就係、是、指标就係究竟嗰条分界线系咪1997年啊。 呢、這个呢即係我哋鼓励下佢啦，係咪即係因为呢个呢收视率一定会好高啦，如果你做呢几单案嘅话，因为97年之前同香港嘅市民距离更加近啦，係咪咁如果你话做到深入一啲搵到个真相啊，由嗰句好出名，就算俾你知道真相又如何？我觉得呢句嘢咧最尾咧系呢个节目嘅败笔。原来你话揾到真相系冇分别嘅，揾到真相又如何？咁你做嚟做乜啫？系嘛？揾到真相，你睇人哋 BBC 对于嗰场咧公屋嘅大火，揾到真相啊，嗰、那个目标嗰、那个结果就系唔准许呢啲事再发生。呢、這个世界好多纪录片。系嘛？关于呢个纳粹屠杀犹太人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呢个第三帝国点样崛起啊？吓，揾到好多真相啊！希特拉到底有冇死啊？同埋咧嗰个屠杀犹太人啊，嗰个行政指令啊，到底系边个落啊？边个有份？揾到真相又如何？揾到真相咧系好重要嘅，系咧系全民警醒，留诸后世，确保咧系唔会发生。你话如果揾到真相又如何？咁即系话揾唔揾到真相都系冇分别，咁啊不如就唔好做啦呢啲节目系嘛？因为一做咧就会引起咧吓，你好似你呢啲人啊走去问点解唔做呢单啊唔做嗰单，咁咧就会揾到真相就会几危险啊！你头先所讲啊，嗰单警察案吓，听讲又话有人想揾真相俾人咧恐吓，嗱我唔知道真定假呢啲系嘛？咁其实有一啲原案你揾到真相咧。就未必对政府不利嘅，系例如咧，2019年嗰15岁啊，嗰个女学生啊，叫做陈燕南啊，咁咧就佢被发现咧系赤裸咧系服尸海洋啊，当时咧就有好多嘅传闻咧系话佢嘅死亡咧系同政治有关，但其实咧阿陈燕南咧吓佢阿妈嗱，呢个又系无线电视嗰阵时做啊，系揾佢阿妈，佢阿妈咧嗰阵时咧就坚称。佢个女咧系死于自杀，唔好左谂右谂，系嘛？咁咧就当时咧，虽然有啲人唔信，系嘛？只不过陈燕林咧啊，经佢个所谓个阿妈，即系一个叫何女士咧，就话佢有思觉失调，而且咧曾经咧系有个男朋友，系嘛？ 咁咧喺男朋友之间咧嗰个关系咧又唔系话咁好，系嘛？佢得15岁要长期服药，系嘛？思觉失调咧系会搞到自杀嘅，系嘛？只不过呢个陈彦霖咧，佢 QK 之处咧就系短暂咧系去参与过反送中运动，系6月。咁我相信佢之死亡咧，冇证据显示咧同佢参与呢啲运动有关。之但后来咧，嗰几个月啊，迟迟浸浸咧，就话咧佢系同政治有关。咁我觉得呢个问题，如果呢个差情寻去查清楚，系嘛？譬如陈彦霖有冇朋友啊？嗰时嘅同学啊，系嘛？揾翻佢以前嗰个男朋友出嚟啊！嗱，呢几集咪做得好好咯，揾翻方万生啊，揾翻丁佩啊，系事隔咗咁多年，或者个创伤好啲咧？就话由佢男朋友讲啊，或者再揾佢阿妈讲出嚟讲啊，咁呢啲系有助于咧系澄清嘅，系嘛？咁咧就揾到真相又如何？揾到真相咧系可以咧系促进社会嘅和谐咯，系嘛？何况陈彦文案当初嘅死因庭咧，嗰、那个结论咧系话死因有可疑啊，死因有可疑咧，咁啊更加值得做啦。但系彭楚莹嗰件案咧。就经过黄仁龙做律政司期间咧，一样开死因庭咧，就话死因无可疑。咁啊，死因无可疑嘅彭楚莹案咧，都值得你做啦。死因有可疑啊嘅陈彦霖啊，咁系咪更加有猜情寻嘅价值咧？系嘛嗱，啲我由逻辑嗰度咧去问啫，系嘛？咁啊，即系呢三件案咧，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都好值得咧，开一季新嘅咧去追寻咯。 我可唔可以 其他咧就暂时唔好啦。其他嗰啲咩731啊，咩嗰啲咧，我觉得系属于政治层面 咧。我可唔可以补一单咧？因为嗰单咧，我同你咧都曾经去过现场咧，去经过去睇下，就系2019年应该11月，就一个后生仔22岁嘅叫做周子乐，喺将军澳咧一个商场嘅停车场咧高处堕下就死咗。咁呢單嘢咧，亦都係引起好多爭議，同陳彦霖案差唔多嘅，因為當時咧嗰個地方爆發呢個警民嘅衝突，咁又射催淚彈，咁亦都有咧警察咧進入個停車場裏面。咁後來咧發現周子樂咧就跌咗落嚟咧就重傷就死亡，咁啊後來法醫檢驗咧就發現啊周子樂咧就手腳啊就嗰啲骨咧就冇折斷喎，反而身體咧就受到呢個重創就斃命。咁啊，奇怪嘅地方系咩？因为佢22岁啦，亦都系一个即系年轻即系敏捷嘅人啦。就算佢高处堕下，好多时候我哋人类啊本身嘅反应啊，都会用手脚咧嚟去做缓冲啊，或者攞嚟卸力。咁好多时咧堕楼嘅时候咧，好多嘅尸体咧，啲手脚咧都会折断嘅。但系周子乐冇啊，而系咧直接咧堕地咁样死咗。咁所以有啲人就怀疑啊，喺佢堕地嘅过程里边咧。佢究竟系咪失去知觉呢？另外，究竟佢系俾人推落去啊，定系佢自己唔觉意跌咗落去呢？咁啊，有好多个推断，亦都召开个死因研究庭啦。但系咧，始终咧都难以咧服众啊。有人都始终觉得咧，阿周子乐咧嘅死因咧系即系值得怀疑嘅。咁所以呢单嘢咧，我觉得同陈彦霖一定要放翻喺咧阿方东升嘅 name list 里边啊。即系话咧，如果你要查猜情寻呢两单冇得少。仲要加埋除暴高，咁你先至代表到咧，其實你嗰個新聞學或者你個取材咧，嗰個前設咧係冇一個紅線，或者冇一個咧政治嘅原因去影響緊你啊。咁當然呢個係可能我個過度嘅要求啦，但我好期待啦，好期待佢能夠咧將呢個技巧啊同埋呢個新聞查證嘅精神發揮落去，就唔好咧淨係局限於咧97年之前嘅奇案咯。 咁呢個呢單咧就相對複雜啦。咁我覺得嗰陣時都做過，係嘛？咁應該講嗰陣時嘅死因庭咧就冇結論嘅，係即係話佢哋都唔知嚇，咁叫死因存疑啊，唔係有可疑，叫做存存疑啊。啊，陳彦霖嗰單就係死因可疑，咁咧嗰個彭楚瑩咧就死因無可疑，咁三級嘅。不過我哋順住條死因庭嗰個裁決先啦。周子乐嗰度咧就冇证据咧系显示佢系俾人拱落楼，应该咁嘅，即系由另一个角度啊。咁咧就现场系有摄录机，不过有八秒钟咧系个死角位。咁如果你系8秒钟个死角位，佢同埋纠缠咧系俾人拱落楼咧， 佢唔甘心去死咁样咧，八秒钟咧就个时间系，我觉得系略短嘅，系证明唔到嘅。咁我觉得呢啲咧就属于系高层嘅嗰啲，即深奥啲啊，啊，即系你叫讲叫做读数学咧，系属于读 advance。啊！呢、這个 additional math 啊， 唔使一定有，唔使一定有结论噶，因为李小龙都冇最后结论噶。你个过程提出问题啊嘛，提出 暂时唔好喐啦，呢啲唔好搞啦，呢啲 唔好搞 呢个唔好。咁啊，暂时我觉得就系呢个施君龙案啦，同埋呢个蔡天凤案啦，同埋呢个陈元林啊，系咪呢个情杀案啊，或者自杀案咧？是三个题材是比较 interesting 啲咯，其他嗰啲就如果个无线电视啊，或者觉得引起好大嘅政治争议，咁可以暂时唔好做。 隔咁多年啊，丁沛都揾得出嚟，陈燕林个阿妈都揾得出嚟，系嘛？系咪先？ 咁我觉得咧，就呢啲咧，点都好啦，大大细细，你趁住啲人仲喺度，譬如方万生先生都86岁，你都问佢喺电话度攞咗几句。我听佢嗰个语气咧，就相当之轻松啦，系嘛？啊，佢话咧，佢完全冇关系啊，吓，佢还得佢清白啊，佢好舒服啊，等等啊。咁但系咧，即系成个纪录片嘅 tune 咧，系访问佢个妹咧，就话唔相信啦，就觉得佢个家姐系死于被杀啊，等等。咁但系呢个死因庭咧，就话系冇疑点。咁呢啲咧就。当然亦都有坊间有一啲鬼神嘅嗰个色彩啊，一啲嘅说法，呢啲亦都咧系无从证实咯，系嘛？咁但系点都好咧，即系我觉得呢个猜情寻呢个节目咧有咧系好过冇嘅，系嘛？咁啊做完第一季咧，就希望佢再接再厉啦，近啲嗰啲都做吓，唔好做咁远啦，系咪？至于以前咧，仲有好多案啊，譬如话殖民地时代，你要挖殖民地都得，咪有一单咧一个英国嘅苏格兰嘅帮派叫麦洛伦啊，系咪系向自己咧系军五枪咧就自杀嘅？嗰单案咧，而家都冇真正有人信咧话佢自杀嘅，因为一支左轮咧点可能对自己开到五枪咧？系嘛？咁啊，当时咧麦洛伦咧系被卷入咧70年代中期嗰阵时啊嘅地下嘅一啲同志同埋赵南记一个圈子，系嘛？咁咧佢自己亦都系咧。有咁嘅嗜好之一，当时咧殖民地时代嘅警队咧，因为咧对呢个同性恋咧系仍然系刑事化，咁所以呢件事咧后来麦洛伦上边嘅牵涉到一啲男妓啊个名单有咩人咧，系咪涉及一啲高官咧，甚至有传啊嗰阵时嘅警务处长咧，嗱呢啲不妨啊方东升咧都做下啦，系嘛啊咁啊男啊。你话嗰时殖民地时代啲警察好衰啊嘛，系嘛？咁呢单咧，都系一个悬案嚟嘅。咁总之其实，方方面面啦，吓大陆话斋吓，有好多得意嘅题材嘅，就希望佢唔好话一个季节咧就收档，系嘛？再接再厉，系嘛？就咧海内同埋彰显香港嘅所谓嘅新闻自由啦。 不过又唔好入晒佢数嘅，因为你都知啦，上面都有新闻嘅总监啊。外上面都有层层叠叠的关系，他随时他一个 proposal 递上去呢都未必话全部批的，不过他就即系尽了他的绵力啦，我都见到系嘛。 如果你话收视率高啊，冇理由不批噶噃。啊，头先讲呢几单啊，你而家播出嚟收视率一定高过， 一定高 嗰啲咩李小龙啊，阿彭咩咩啊。咩兽型啊，系嘛？彭咩型？ 彭楚型啊， 系彭楚型啊，咩双氧水啊，系嘛？八仙岭啊，呢啲其实好碎料嘅啫。真正惊心动魄啊嘅大案咧，其实仲有。不过点都好啦，即系我都好恭喜阿方东升先生啦，即系佢一个新闻工作者喺而家咁嘅环境咧，做到佢可能做到佢嘅能力里边范围最好啦，系嘛？不过我哋身为一个观众啊，睇咗几集之后。哇，觉得即系当然同英国 BBC 咧有一段距离嘅，咁啊人哋始终都系以前嘅宗主国，同埋纪录片啊、新闻学啊成熟好多啊。不过喺而家咁嘅形势之下，希望留喺香港嘅呢啲新闻工作者点都好啦吓，唔理佢咩立场啦吓，都多多努力啦，好嘛？仲有好多条大鱼等住你去捉嘅。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